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2集《买卖》三。初雪乍晴，定京城下了一夜的雪，日光照来的时候，屋檐下夜里冻着的冰晶都给照得亮闪闪的，煞是好看。大街上有调皮的孩童蹲下身子抓一把雪，团吧团吧做个雪球，互相扔着玩闹。越是到了年尾，定京城也就越热闹，好似一年到头的辛劳都在这尾头结成了丰硕的果实。风仙当铺外外檐整整齐齐挂着一排红灯笼，却不是普通的红灯笼，灯笼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做成的，里头似乎是混了金色的纱线，大白天的在日光下竟然也闪闪发光。灯笼底下挂着的坠子也是亮晶晶的琉璃珠子，一闪一闪的和冰晶相映成趣。这当是财大气粗才这般做派，外头自有守着的护卫，否则光是来偷灯笼的人怕也是络绎不绝。布衣的小伙计笑容满面地迎接客人，来风仙当铺做生意的人向来很少，伙计一般也都是爱偷懒的，可是今日却一反常态的分外精神，好像笃定一定会有客人前来似的。风仙当铺长长的走廊后，另一片天地中，茶室里红衣女子笑容妩媚，亲自端着点心进来送到里头，笑着说道， 厨子做的点心几位先尝尝， 说着便又款款退了出去。茶室里坐着三个人，一人穿着狐绿长衫，笑容亲切又和气，他对面的二人约莫20多岁，竟是生得有七八分的相似，显然这是一对兄弟。二人皆是浓眉大眼，腰中佩剑，颇有几分江湖气息。此刻这对兄弟中年纪大些的说道， 姬掌柜，那买消息的人莫不是诓我们兄弟二人，怎么迟迟未出现？ 季雨舒笑道， 陈兄不必心急，当日我与他说好，只说今日再次碰面，却未提时辰，总归是在今日，也不会太晚，还望二位多担待些。 说罢心里又将对面两人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哪有大清早天刚亮就来做买卖的，他人都还是懵的，若非看在江南陈家的面子上，便直接让伙计轰人了。 实不相瞒， 陈大少爷陈月山开口道， 我兄弟二人得知消息，本来该大半月才能到定京，愣是马不停蹄地赶路，路上马都累死了几匹，无非就是得知了两位妹妹的消息。季掌柜也知道，这三年来为了找到妹妹们，我们费了多大的精力，却一点消息也无，如今好容易有些苗头，自然是心急了些，还望季掌柜不要看笑话。 这陈大少爷倒也会说话，大约是看出了季雨舒对他们二人来得太早有些不悦，半是解释半是赔罪。季雨舒的心中舒坦了一些，笑容也就坦诚了几分，笑道， 这几年啊，我也帮你们一直留意消息，如今有了眉目，我也心中甚感安慰啊。 要我们在这里等他其实也没什么。 陈二少爷陈月海要年轻一些，说起话来更加的年轻气盛，他道， 只要那消息是真的，等上大半个月又有何妨，可若是假的，这般戏弄我们江南陈家，可别怪我们兄弟不客气。 季雨舒方才和缓的心顿时又不悦起来，陈家兄弟耍横他不管，可是在他的地盘上耍横实在是让他极为不爽，当下笑容不变，语气却是冷了些。 我风仙当铺只管买卖消息，这生意做得成就是换银子的事，做不成就一拍两散，陈兄想要如何我不管，我这风仙当铺却是个清清白白做生意的地方，当不起麻烦。 陈月山一顿，狠狠地瞪了自家弟弟一眼，他自然知道对面这个看似亲切无害的少年手段厉害之处，必然不会如他此刻表现的这般简单。 陈月海瞧见兄长的神情，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一时也没有继续，气氛沉默了起来。又过了半晌，门口有脚步声，却是红玲笑盈盈地上前掀开珠帘，冲季雨舒笑道： 掌柜的，客人来了。 陈家两兄弟下意识地朝门口看去，自红玲的身后走出一名紫衣少女。这少女模样清秀可爱，看样子大约是十三四岁的模样，可不知道为什么眉目间平静如水，竟又像是年纪大了不少，一时间让人有些迷惑。只见她掀开帘子，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冲季雨舒点了点头。季掌柜， 这位姑娘。 陈月山艰难开口询问道： 可是卖消息的人？ 红玲又笑着退了下去。茶室里只剩下陈家兄弟沈妙和季雨舒。沈妙开口道：不错。陈月海的面色就变了变，冷笑道： 姑娘，三年前你才多大？我不是故意戏耍我们二人。 得到消息的渠道有很多，也许不是我亲眼见到，也许并非三年前就知道。做买卖讲究结果，况且区区一个陈家，倒还真的没有什么值得戏耍的。噗的一声，季雨舒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方一笑，瞧见陈月海难看的表情，连忙又正色道： 嗯，沈姑娘说的不错，做生意讲究的是结果，至于过程如何，倒是不重要。 是吗？ 陈月海看着沈妙，不冷不热道： 那不知这位沈姑娘，就这么能够保证消息是真的吗？做生意讲究结果不假，所以结果若是真的，我们兄弟二人自然是重金酬谢，可若不是真的，你可知后果如何？ 说到最后，陈月海的语气陡然阴森，混江湖的大约都有几分凶狠，那一瞬间爆发出的凶力倒足可以恐吓常人，至少恐吓个小姑娘绰绰有余。却见静默中，沈妙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神情一丝波动也无。他这样平静的模样，倒显得陈月海像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一般了。季雨舒想笑又不能笑，只得憋着。一直沉默的陈月山终于开口了： 沈姑娘，我弟弟有些莽撞，我替他道歉。我们二人是诚心诚意的来买这个消息，若是姑娘的消息是真，我们定奉上万金酬谢。 万金倒不必，你们瞧着给点就是了。只是江南陈家门路众广，我也不过是想结个善缘，说不定日后蒙难有什么需要陈家帮忙的地方，还望二位看在这个消息的情分上能给予照拂。沈妙面对两位年纪比他大得多也见识多得多的男子，说话也丝毫不落下风，有条有理，又颇有些江湖豪气，令陈月山对他高看了几分，拱手称是。却不知季雨舒的心中早已大骂沈妙奸商，要知道这个消息卖出的银子都给风仙当铺，沈妙却主动说银子少给点，这岂不是变着法儿的让他们风仙当铺赚的少了？ 你还是说说那消息吧。 陈月海到底是有些急。沈妙看了他一眼说道：陈家姊妹当初在江南豫州失踪，实则是被人掳走，掳走姐妹二人的主使乃当今陛下同胞兄弟豫亲王。此话一出，茶室中的三人皆是静默。紧紧挨着茶室的另一处密室中，房中的两人也皆是一怔。白衣公子甚至失声喊道： 豫亲王。 紫衣少年摩挲着手中的玉盏，忽而扬唇一笑，一字一顿地开口： 有意思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